Bye. We'll be right back. 但让这份词安慰自己，你要的都带赶来，那时的你还小，很多东西你不理解，对吗？是谁想的太过简单太过直接，你以为年龄沉默只差坚持，偏执的忽略问题，你急不可耐的想要去向所有人证明，虽然你没成功，你没能找到平衡点，你的眼里只有明天，但这趟路行程远，你为了写歌浪费掉了寂寞前的自信，你拿不出生活的小父母的质疑，剧情太俗套，无数类似的故事在城市里同时上演，幸运的孩子才能保留他的望远镜，热爱他的热爱，热爱他的憧憬，看破大人那些照眼，幸你面对从来没有过的抉择，你厌恶那些应该，这是你想要，我觉得你会发现以往的决定都没有这次果决，你未来会感谢现在的自己没选择妥协， Don't stop, get it, don't stop.

你是最迷人的，你是他妈。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。哦，no，看着吗？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，看阳光在路上洒下了浪漫，当作我对你表白吧。